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太阳节之际15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一同瞻仰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和中央机关干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步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立项大厅。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立项有以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敬献，还有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联名送的花篮，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敬献。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立项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步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永生厅，金正恩同志怀着最虔诚的心情向金日成同志鞠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金日成同志勋章保存室、史记列车车厢、史记轿车保存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步入金正恩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永生厅，他怀着最虔诚的心情向金正恩同志鞠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金正恩将军勋章保存室、史记轿车、电动车、船只和列车车厢保存室。